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说起皇上身边最近的人，恐怕就连后宫的那些妃子都比不过这类人。他们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起居，都是一步不离地跟着皇上。这类人就是咱们都听说过的太监。他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权倾朝野；他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享尽富贵。命运的安排如此儿戏，也许你会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也许你会默默地孤独终老。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皇上身边最特殊的人群。一说到太监，大伙肯定就会想到当太监的他不是个全乎男人呢。这话说的没错，可是早在这太监职业刚刚兴起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太监都得净身。和宫里的其他大臣一样，太监也是一种官职。直到东汉的时候，政府部门才下了一道明文规定，要求所有进宫的太监都要净身。这道残酷的规定一下来呀，宫里大大小小的太监可就遭了殃了。这种没有人权的决定，其实就是因为皇上觉得这太监要是净了身，可就断了根了，和家里边断绝了关系，自己也不可能有后代了，只能全心全意的效忠皇上一个人了。和其他人比起来，净身的太监要更忠诚一些。另外，太监这个职业不光服务自己，也会服务后宫里的那些个嫔妃。人多肉少，自己不可能全都照顾到，所以要是让一些没有净身的太监伺候他们，这时间长了难免就会给自己戴顶绿帽子。所以净了身的太监让他更放心。早先把孩子送进宫里当太监，一般都是一些穷苦人家，因为家里实在是没钱养活不起这孩子。为了让这孩子不和自己一起吃苦受罪，就忍痛割爱地送到宫里阉了当太监。虽然从此家里就断了后，可是好歹也能让这孩子有个活路啊。所以家里大人把孩子送去当太监，那是被逼无奈呀。说到净身，清朝光绪年间，北京城里还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武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的。这两家可是皇宫招收太监的指定医院，他们每个季度都会给总管内务府送去净好身的孩子。 难道这些孩子进宫以后，日子就能像当初在家里想象的那样，从此吃喝无忧，安安稳稳地过上一辈子吗？这宫里的太监多的是数都数不过来呀，所以在他们身上也会有三六九等，生活差别之大，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您要是想从最底层一直爬到总管的位置，过上好的生活，估计比登天还得难。一般新进宫的小太监都会按照惯例拜一个上年纪的、地位高的老太监当师傅，由师傅带着学习宫里的规矩。对于这些徒弟们来讲，在这皇宫里头，师傅就像是他们的再生父母，把师傅伺候好了才是首要任务，也是未来发迹的前提。每天晚上他们都要等师傅睡觉以后才敢休息，而且睡觉也得轻着点，一旦师傅夜里叫你了，马上得回应，随叫随到。师傅晚上要是咳嗽了，您就得赶紧起来给捶背端痰盂儿，甚至连师傅起夜滴了尿壶都是他们分内的差事。等到了早晨，天还不亮呢，就得起床给师傅打好了漱口水、洗脸水，然后再轻轻地走到师傅炕边上把他叫醒。要是命好，赶上一个好伺候的，徒弟的罪受的可能少点，要是倒霉碰上一个难伺候的师傅，那他的罪可就有的受了。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当初进宫拜的老师就是小德章的徒弟穆海臣。据说他这个师傅啊是出了名的难伺候，抠门不说吧，摆谱还特别大，每回吃饭不能少于八道菜，缺一个都不成，否则扯着嗓子就骂，抡巴掌就打呀。除了日常生活里这些小太监要尽心尽力的伺候师傅以外，逢年过节的还得送份礼孝敬师傅。如果您的礼多，兴许提升的能快点，如果送的礼少，估计这辈子也甭想抬头了。刚进宫的太监别说是吃喝无忧了，其实就连填饱肚子都是一件难事儿。和他们比起来，这些大太监在宫里的待遇可就是天壤之别了。光绪年间，宫里的总管太监一顿饭能上40多道菜，您看看，同样都是太监，生活的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所以想要摆脱受窝囊气的日子，那就得赶紧往上爬。大太监除了日常生活方面的待遇让这些新进宫的小太监羡慕之外，其实更让他们想得到的是师傅手里的权力。清朝末期的太监官衔最高能到2品顶戴，能升到这个位置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大太监，有时候连皇上对他们都会比较客气。据说在清朝末年，在宫里管理养心殿事务的大总管阮进寿，派头大的就很难让人想象，不光在宫里耀武扬威的，就连在宫外也是极度的奢侈。他在宫外建的宅子豪华的程度不亚于哪位王爷，家里有成群的使唤奴才，出门还有专用的马车，为了自己玩乐消遣还养了好几匹的良马，每次出入宫廷的时候，后边还得跟着4、5个小太监，有拿衣服的、举烟袋的、递水壶的，随时准备伺候他。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张兰德气派也是大的离谱，俨然主子的样儿啊！专门给太后做饭的膳房，每次给太后做完以后，还有一模一样的给他做一顿，而且光伺候他的太监就有27个。端康皇太妃宫里的首领太监也是一样，除了这些让人难以想象的待遇以外，还专门有自己的账房、茶房、膳房，身边总是围绕着10多个太监，随时等着他吩咐。您看看，就这些大太监，虽然身份上和皇上不一样，可是要论起这舒服程度，可真是一点都不差呀。皇上养宠物，他们也养，而且他们的宠物恨不得吃得更好， 您说这人都活到这份上了，这不就是皇宫里头养的另外一群爷吗？其实这话说的也没什么错，这帮大太监每天除了在主子面前献殷勤讨欢心之外，其实真没什么事儿可做。溥仪当初身边的那个大太监张德安，平时只是偶尔到养心殿去问一问溥仪的生活起居，闲下来的时候就玩玩他的哈巴狗，要不然就是找人陪着玩牌说笑话。这些消遣实在觉得无聊了，就开始琢磨着如何争宠，舞弄权势，算计着买房的置地，开买卖赚钱了。其实无论是太监的级别有多高，他们每个月的俸禄却不高，要想满足他们这种奢侈的生活，那他们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权倾朝野，他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享尽富贵。命运的安排如此儿戏，也许你会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也许你会默默地孤独终老。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皇上身边最特殊的人群。这人一旦有了权，那这个钱自然就会接踵而来。而这些大太监之所以能有这么好的待遇，那都是身后有主子给撑腰啊。您就看吧，他们不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就是哪位皇后的心腹，所以想求他们办事儿或者美言几句的人多了去了。您想办事儿就得给钱呢，这就是他们挣外快的途径之一。再有，这朝中的文武大臣和各地方的官员要想递个奏折，必须得由太监转呈，要想面见皇上也得由太监禀报。这个时候如果您要是没有红包孝敬给这些太监，估计您这个奏折就得被压下来了。想要见皇上那更是难上加难，这估计就算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了吧。挣外快的途径之二就是倒卖宫里的东西。皇宫里头别说是金银珠宝了，可能就是一草一木都是相当珍贵的，所以即便是皇后贵妃们也会时不常的卖点东西，或者把东西偷出来送给娘家，更何况这些奴才们的小偷小摸了。小的古董陈设咱就不说了，就连寿皇殿里那口百余斤重的金钟后来都丢了，您就可想而知，当时这些有势力的大太监们，他们拿出去卖的，估计都得算得上是国宝一级的物件了。挣外快的第三个途径就是保护费了。历代的皇宫里头禁忌都很多，清末的时候，宫里就明令禁止赌博和鸦片，可是有了这些大太监的保护，这些烟馆和赌局愣是设在皇宫里头，可见当时这些大太监手里的权力得有多大了。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皇宫里的是非那就得加个更字儿了。要想像师傅们这样在人前显贵，就必须想办法出人头地，所以那些小太监打一进宫就把师傅定为了自己的偶像，要不然在这个深宫大院里边保不齐呀、就被人算计了，当了别人的替罪羊，到时候自己为什么死的还不知道呢。所以这些太监打进宫那天起，他们的噩梦就算是开始了。无论是大太监还是小太监，就算您再得势再得宠，他心里也都清楚，身边的这些能给自己荣华富贵的人，他们也能让自己掉脑袋，所以在他们的心里头永远没有停止算计的时候。 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权倾朝野；他们本是奴才，有的却能享尽富贵。命运的安排如此儿戏，也许你会变成皇帝身边的红人，也许你会默默地孤独终老。且听阿龙话说天下，皇上身边最特殊的人群。太监不光是在生活起居方面伺候他们的主子，更多的是帮助主子出主意想办法。尤其是后宫里头服侍那些妃子的太监，他们在这方面可就更出色了。后宫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呢？那可都是一个个表面上带着笑容，暗地里使绊的主啊。一堆的情敌住在一起，谁要是受了宠，光是别人嫉妒的眼光就能把你看死。往往这些受宠过度的妃子们回到自己这块地方的时候，这脑子里必须得是全速运转，时刻提防。这要是一不留神被人算计了，轻的让你重新被打入冷宫，重的保不齐连命都没了。所以在这些妃子身边工作的太监，他们起到的作用可是非同一般的。他们要随时保护着自己的主子，还得替主子出点子，说白了有点智囊团的意思。万一要是您服侍的妃子飞黄腾达了，你也会跟着得势。所以妃子身边的太监有点像赌博，赢了那就改头换面，万一要是输了，那就变成了后宫佳丽的陪葬品了。估计那个时候，武则天身边的高力士、慈禧身边的李莲英和安德海得算得上是太监们的前进方向了。您说说，他们的日子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伺候这些后宫主子的太监们日子过得都这么累，那守在皇上身边的太监日子过得就更是如履薄冰了。皇上乃是一国之君，他发脾气可不需要理由，芝麻大点的事儿都能让人掉脑袋。整天跟在他身边伺候的太监就得更加小心了，脑袋好像随时都放在刀刃上一样。不过心里面虽然是提心吊胆，可是如果您要是能在皇宫里做了贴身的御前太监，那级别可不是一般的高。在皇上面前您点头哈腰，可是转身您面对其他大臣的时候可就是耀武扬威了。因为他们离皇上最近，直接伺候皇上，所以他们的特权是其他大臣和妃子所没有的。御前太监这个差事虽然让别人看着羡慕，可是也有他们自己的苦衷啊。每一项工作都得细心做到极点，因为稍有不留神就可能脑袋搬家，所以这个差事是最累的。御前太监伺候皇上的时候通常分为三班倒，早班和下午班的工作时间一般是从早晨皇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皇上睡觉，工作内容也就是伺候皇上白天的膳食和起居，随时听从皇上的吩咐，有差事就去办，没差事您就在旁边候着。等到了晚上皇上睡觉的时候，值夜班的太监就该上班了。一般能给皇上值夜班的人可都不是一般人，那得是皇上极其信任的人才能让您在他睡觉的时候守在门口。值夜班的时候，御前太监不光要起到保护皇上安全的作用，还得仔细注意寝宫里的动静，随时听着里边的吩咐。这个差事虽然在皇宫里头算是高级别的了，可是也是最辛苦的。对着寝宫的门靠墙一坐就是一宿，您还不能合眼，因为您得仔细听着皇上这一宿里睡得安稳不安稳，呼吸均匀不均匀，起过几回夜，喝过几回水，翻过几回身，夜里咳嗽不咳嗽，早晨几点起，这些可都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太医院的御医随时要过问的，直接关系到龙体的安危。总的说来，御前太医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就非常的轻松，相反，当差的时候精神要高度集中， 皇上也许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吩咐，可是要突然一张嘴，站在身边伺候的太监那就必须得听得清清楚楚，因为皇上是不可能吩咐第二遍的。服侍皇上也需要格外小心，不仅要守规矩，而且事事处处都要让他觉得舒心顺心。就拿给皇上剃头来说吧，那规矩就大了去了。皇上剃头的时间不光是固定的，就连剃头的姿势都是有规矩的。剃头的时候啊，这太监只能右手拿着刀子给皇上刮头，这左手不能碰到皇上身上任何一个地方，因为皇上是龙体呀，您要是用手按住龙头，那可是犯了大忌了。其次就是无论您是刮头还是刮脸，只许顺着刮，不能逆着刮。最后还有一样，干活的太监因为离皇上太近了，所以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屏住呼吸，不能向皇上头上出气儿。您想想，这么一套剃头刮脸的程序下来，谁能受得了啊？早先伺候光绪皇帝剃头的太监就曾经说过，这简直不是人干的，每回剃头都得战战兢兢，当一回差下来，这俩腿都是软的。太监们在皇帝面前奔波忙碌，每时每刻都要巴结讨好，陪着笑脸，更重要的是谨慎小心，随时听候传话，绝不敢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委屈和愤怒更不敢有丝毫的表现，甚至对于屈辱也要表现出乐于承受的样子。可以说太监的一生是无比痛苦的，无论他们有多少钱多少权，也买不回来他们健全的心理和生理，慢慢的就演变成了禁锢在封建牢笼里的一种扭曲的人生。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